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您是在已经归来的路上，还是已经惬意地盘坐在了家中做最后的休整？不管如何，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早上好，我的朋友，这里是在每周六日早六点为你倾心上演的歌飞扬，很高兴跟你相遇，我是刘慧。特别节目《我爱我的国》，今天的暖场歌来听几乎每年的这个时候必须应景感受的一首老歌。今天是你的生日，这一版来自歌手白雪。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曲白鸽，为你献来一枚橄榄在崇山峻岭飞过，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愿你永远没有忧患，永远宁静。我们祝福你是。 这是儿女们心中希望的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最亲最爱的祖国，来自歌手谭晶。一直觉得他那种流行与民族转换自如的声音，最适合来演绎如此主旋律的作品，唱的真的是入耳入心。最亲跟最爱这样的字眼放到歌里来唱，你一点也不会觉得别扭，对不对？我在想，其实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应和了你内心的一种认同感吧。这里是歌飞扬特别节目，我爱我的国，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来听郭峰的一首歌，词曲唱集于一身的行为也是郭峰一贯的作风了。郭峰很有勇气地把这首歌直接命名为《中国》，因为爱国的歌曲数目真的是太多了，在佳作迭出的同时，这个题材名下也有不少平庸之作。郭峰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他表示这首歌最为注重的就是感染力。来听这首《中国》。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你有一颗心，我有一颗心，永远伴随亲爱的中国。你有一双眼，我有一双眼，遥望辽阔无垠的中国。你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祝福老友平安的中国。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有国才有家，祖国是你在外面的依靠，是你在国外受到委屈第一个想要求助的对象，就像妈妈，所以我们才会说祖国母亲。刚才张也在这首《祖国你好》当中表达的，不就是这样一种最亲近的家人的感觉吗？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对自己的祖国就有一种深厚的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说是深入到血脉当中的，所以我们才会在每一个这样的日子里听到如此动情的歌声。这一首《母亲》，让我为你唱首歌，来自歌手圆圆。也欢迎你稍后继续歌声的方式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一会儿见。 你把苍老留给自己，把青春

相聚金秋，相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的当下。谢谢王宏伟以这样让人有一点想翩翩起舞的感觉来诉说着对祖国的情谊。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特别节目《我爱我的国》，欢迎你继续和我一道来感念我们亲爱的祖国。爱国的方式有很多，有些人爱得深沉，有些人则溢于言表，比如我们的歌手，他们就是以歌声的方式尽情表达着内心的情感。接下来的这首《我爱你中国》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今天80后的常石磊要以他这辈人的表达方式来为你做重新的演绎，听听看。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春天蓬勃的幼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 有人曾说，爱国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最强烈、最温柔、最友情、最温存的感情。 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人。我们的国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也许不是最富有的，可却是充满了活力与希望的。来听韩红带来的这首《我爱祖国的蓝天》。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翼向前。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 最美的音乐风情， 山原影碧空尽，冬和情人是情，花中要修中生命，中古老中生命，碧落雷霆风雨尽，花中是花中情，宁静之缘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牡丹花开，富贵就来，玫瑰花开，情意常在，迎春花开，种下期待，金秋十月，收获满载。这一个梦，美如彩虹，祝福万种，如和谐春风，红红心中，希望又红彤彤，祝愿中国出吉祥大同。红彤彤的天，红彤彤的地，红彤彤的日子越过越欢喜，红彤彤的我，红彤彤的你，红彤彤的祝福温暖了新时期。红彤彤的天，红彤彤的地，红彤彤的盛世，幸福更甜蜜，情意常在，迎春花开，种下期待，金秋十月，收获满载。这一个梦，美如彩虹，祝福万种，如和谐春风，红红心中，希望又红彤彤，祝愿中国处处吉祥大同。红彤彤的我，红彤彤的你，红彤彤的祝福温暖了新时期。红彤彤的天，红彤彤的地，红彤彤的盛世，幸福更甜蜜。红 在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萌萌哒天团的中国话以及延续带来的中国红。我们常说爱国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感，是最珍贵的归属感。这个国家历尽苦难，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这和平的时代。它不是尽善尽美，但你可以尽力改善，尽力建设，因为它是我们的国，是我们共同的家。特别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和各位分享阿鲁阿卓演唱的这首令很多人动容的《我的祖国》，它的旋律属于中国，而它抒发的却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感谢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各位精彩的愿意留声。我是刘慧，祝福祖国，祝福你。 一条大河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